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岸人民币跌破 6.55 关口，创2017年12月22号以来的新低。一到五月份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 20.6%， 杭州暂停向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销售住房。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股市动荡有哪些板块是避风港。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早盘三大指数在外围市场大幅走弱的影响下，悉数跳空低开，随后行情分化。沪指盘中呢一度是逼近了2800点，随后军工、券商等板块走强，跌幅有所收窄。以科技股为首，题材股今日是多点开花，创业板逐渐被资金拉起。截至收盘呢，沪指收于2844.51点，下跌0.52%。深圳成指收于9339.37点，涨幅0.16%。创业板指数收于1564.92点，上涨1.71%。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广发证券首席策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江璐。 您怎么来看今天这个沪指往下啊，创业板呢，目前独自反弹的一个局面？ 好的，因为这个在去年底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测了，我说今年我们不看沪指，就看创业板指。道理很简单，因为沪指两年在权重股的护盘之下走了一波上行，这两年呢，就是指去年和前年，创业板一直独立的下行。那么时间轮回到这个中美贸易大战的这个时间的窗口，那么美国制裁中国的这些高端装备主要集中都是在沪指上，这也应该是时间周期的一个转换。所以呢，沪指在前面我跟大家讲是一直要考验2015年三次股灾的低点的，但是因为创业板呢已经早就破了那个低点，所以说沪指呢有技术性来看那个底部的要求，所以在未来沪指没有碰触到 2015年三次股灾那个低点之前，我还是持谨慎态度。但创业板就不一样了，因为整个的中美贸易的这种摩擦，对中国经济整个体现的软肋都在高端的芯片软件这一系列上。原来在前年的时候，我推出一个中国新概念，连续的在这个博客里边写的，当时也没有人重视。现在看来我是先人一步了，因为那个时候国家要是重视，现在不会这么被动。那现在应该说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满，但是为时不晚。但是这些芯片概念呢，整体上在中国股市相对来说都是小市值的股票，所以说各种趋势都指引创业板将领先其他指数来看涨，尤其是这个反映大盘股指数的沪深300，那么在前两年呢都走得非常强，但我们今天看到它已经今天开始就是说出现了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代表那种头两年的护盘资金已经不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说整体上来讲，我看好创业板的领先上涨的行情，对于大市值的这个沪指呢，这个表示继续看空的态度。 嗯，好，领先上涨啊，首先是从创业板开始，这是您的观点。那么持续下跌，创业板还有多大的空间呢？ 我不认为创业板还有，就是说向下太多空间，是不是还能向下，我都不敢确定。因为创业板应该说，无论从跌的时间和跌的幅度来讲，已经是世界上就绝无仅有了。那你说再跌，除非在人为的打压，就说创业板就不好。各大媒体一起说不让买创业板，那你要那么违背市场经济的，那什么国家股市那他也得打下去啊！只要不是人为干预，创业板很难再深幅度的下跌。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具体的一些行业板块的表现。国产软件呢，今天出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行情哈，但是前一段时间呢，这个领域确实也是起起伏伏，您怎么来看？ 因为这个是中国股市逐渐成熟向那个世界成熟股市来靠拢的一个标志。那么世界成熟股市呢，完全就是以上市公司的业绩和未来的成长性来决定股票。就同一个板块里，可能今天有创历史新高的股票，明天有这个退市的股票。那中国股市因为没有严厉退市制度，现在退市的比例比较少，但是在全民关注之下，在中国股市长期熊市之下，我相信管理层对于严厉退市制度已经在时间表范围内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国产软件的我比较看好的板块，我也认为大家应该采取价值投资的方法进行全面的甄别。如果最近三年业绩稳定而且增长，没有近期股东减持甚至增持的这样的良心公司才是我们看好。刚上市也就业绩下滑，也不分红，就知道套现就想跑的这样的公司，我觉得股民应该把他们当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和介绍，谢谢您，我们下周再次连线。 好的，对对， 好，嗯。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6月26号，也就是今天，在岸人民币收于6.5560美元，对美元。上一交易日呢，收报的是1美元对人民币6.5240，连跌4日，破了6.55的关口，贬值320个基点，创2017年12月22号以来的新低，近7日已经累计跌了超过1600个基点。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1到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86650亿元，同比增长12.2%，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 2.2%，其中税收收入达到76810亿元，增长15.8%，加快了5.2%。从主要收入项目来看，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19%，上年同期为下降1.9%。国内消费税增长21.1%，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13.8%。个人所得税增长20.6%，加快2.6%。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22.9，与上月持平，高于2012年以来均值16.1个点。其中体现消费者对当前形势看法的满意指数为118.1，比上月上升0.6点，高于2012年以来均值16.7点。从构成来看，消费者收入信心指数、就业信心指数和消费意愿指数分别为120.9、126.4和114.3，都处于历史比较高的水平。中国证券市场上周新增投资者数是21.32万，前值为26.65万，环比减少20%。快到年终期末，银行又开始拉存款，基金公司开始冲规模。当下银行存款利率持续走高，部分股份制银行的大额存单利率上浮超过40%，主要投资银行存款的短期理财基金收益也提升。多只基金六月以来的7日年化收益率保持在4.5%以上，基金公司也借势向个人客户大力推广短期理财基金。据某股份制银行北京地区的客户经理介绍，该行近期的大额存单2年期、3年期和5年期利率都比基准利率上浮52%，直接上浮到最高线，1年期则上浮50%，其余期限比基准利率上浮42%。继西安、长沙后，杭州暂停向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销售住房。今天中午，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发出通知，暂停向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销售住房，包括商品住房和二手房，并要求相关部门对相关政策进一步研究完善。长沙市在25号出台调控新政，暂停企业在限购区域内购买商品住房，已购买的商品住房需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满5年后方可转让。据了解，上海目前正在与司法部门商讨研究企业买房的相关问题。近年来，信用卡市场发展迎来了大爆发的一个时期。公开数据显示，到2017年，我国信用卡发卡总量已经达到了5.88亿张，信用卡人均持卡量为0.39张。不过，不少人打起了将信用卡权益变现的主意，转卖信用卡消费累积的航空里程就是一条路径。而为了获取更多的航空里程，一些卡友甚至申请 POS 机来刷卡积分。当然，在 POS 机上的交易并不是真实交易，由此也就形成了信用卡积分套利的灰色江湖。一般来说，信用卡积分可以兑换银行礼品，但是在绝大多数卡友的心中，能让信用卡积分价值最大化的莫过于兑换航空里程。这是因为，第一，用航空里程换票直接省了机票钱；第二，转卖航空里程是一个常规的积分变现手段。比如说，不同航空公司的里程均价都在每万里程1000元左右，信用卡里程兑换都有多个受人名额，交易后卖方拿到购买人的姓名、身份证号信息，添加进受让人的名单，就可以把里程转让给该人。然而根据调查，某些人手里的积分源源不断的增加，知情人士透露，那都是自己办 POS 机刷出来的。自己办 POS 机刷卡套积分，显然并没有发生真实的交易，而且在套取积分的同时也是在套现。这样的灰色产业链也滋生一系列的风险，信息失真导致银行风控形成虚设，极易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收单机构反复改变商户信息，会导致交易极其分散，导致银行传统的风控措施失效。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快讯。昨天，格力电器召开了2017年股东大会，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女士回应了年度不分红等外界质疑的问题。董明珠称，2017年不分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战略规划还没有完成。格力从1996年上市到今天，分红分了11年， 我迟两年分红有什么不可以？分红对我个人而言是最希望的。我年薪200多万，分红几千万，何乐而不为？希望大家理解我去年为什么不分红，不分红是为了让企业强大。红豆股份发布公告，你6个月内以不超过5.8亿元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5.8元。双剑股份公告，你斥资1亿到2亿元回购股份。高伟达，你出售涉及建筑面积3717.88平方米的北京房地产，包括办公用途、地下车位等，标的资产净值合计为4199万元，含税成交价格为9666万元。如果本次房产转让完毕，将增加公司当期营业外收入大约5000万元。好，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有请我们现场的嘉宾，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和申瑞聊一个话题，就是股市动荡的话有哪些板块是避风港哈。那首先还是得请申瑞来解读一下今天盘面上的一个情况哈。今天呢这个上证综指和这个深证成指以及创业板指数呢是涨跌互现哈，你怎么来看这样一个分化的局面？ 这种分化局面呢还是比较典型的，因为毕竟现在是临近了这个月末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刚才你在这个解读新闻时也说了，银行的大额存单啊，现在很明显呢就提高很多。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中的一些债券交易，比如说204007啊、004003002001，也就是7天、4天、3天、2天、1天，可以看到呢7天的先涨了，然后今天呢是4天，后边的3天，然后2天，可能明天到后天的时候要注意1天期的这里会有大幅拉升。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月末加年半年末这样一个时间的资金紧张。那这个资金紧张呢解决了吗？我们说当下没有解决。虽然说本周有这个降准，但是降准的时间什么是下一周，也就是7月的第一周，是吧？ 7月5号开始。 对，那么实际上7月6号呢，又是这个美方和我的这个税务上的一个问题啊，这样一个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资金紧张。那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们可以看到大型的这样一些蓝筹类品种，特别是这次典型说了降准不会去涉及到这个地产资金啊，不要让它流入。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就形成了这样银行、保险、地产，加上这样一些资源类品种啊，这样一个下滑的过程。所以说这就是现在市场一特点。但是翻过来我们说，为什么今天这样一些软件呀，包括大飞机，就是 C919 的概念，它能启动，实际上是和上周五是密切相关的。一定注意，上周五就开始已经启动了。是什么情况？就是市场在上周二，就是端午这个回来之后，端午节回来之后，可以说呢受到这样一个贸易摩擦的问题，然后呢有这样几天的震荡，阴阳阴阳的相加。那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又会转移到什么程度？就是快速的确认了下打，然后呢就会转移到国产替代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来说啊，在上周五很多品种，像中国软件呀，像这个浪潮啊，或者今天这样一些一系列品种，实际上都是走得比较强，包括这个中航飞机啊，这样一些大飞机制造的也是非常典型。那在经过昨天，也就是星期一市场的这样一个冲高回落后啊，可以说呢他们跌幅并不大。那么在今天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快速的一个跟进，因为大家是有报复性反弹，因为到这个半年时间节点 到月末的时候大家实际上还想赚钱。那在这个状态之下，本身业绩不错，再加上我们现在是进一步的开放啊，开放这样一个科技的落地啊，甚至今天我们这场总理也是谈啊，说是这个欢迎大家这些科技公司来中国，对吧？然后我们会做到最好的这样一个科技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发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说市场在这个位置一些所谓贸易摩擦概念啊，替代性概念就会有所启动。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轮可以说漩涡中的核心是什么公司啊？比如说像中兴通讯，对吧？实际上在上周三开始起，我国的 H 股就是香港交易这一块，中兴通讯的相关股票已经开始什么有反弹了，有阳线了。那只不过 A 股这边呢，因为这个有跌停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种交易，所以说呢又延伸了几天，一直到昨天星期一的时候才有盘中打折，但是还是跌停。 嗯， 那在今天呢就出现什么了，非常明显的是不跌了，跌幅虽然是还有，但是你看幅度非常小。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会判断出来说基本已经达到一个预期市场公认价值。那在这样状态下呢，我们说再加上替代性啊，再加上这样一些科技股市场的带动性就非常的强。 这种涨势在前期是很难预测的吗？ 这个并不难预测，因为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自二月份到三月份以后，这几次的一个市场下跌大多是跟贸易摩擦是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对吧？三月份呢，四月份呢，包括五月份呢，就几次这日线级别较大的回落。那回落后呢，可以看到相应的这样一些摩擦概念品种都是有所表现。其中表现有两点，一个叫农产品，对吧？当时像猪肉啊或者其他相关的一些品种啊是有表现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样一些国产替代，比如说相关的软件、大飞机或其他这样一些品种。但是呢走到这个位置，为什么今天猪肉没涨起来啊？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猪肉这样的一些概念，比如说通胀的预期概念，那真的通胀了吗？或者说从5月份4月底开始这一轮上涨是一致性预期唱好，但是唱好之后大家去超市买猪肉现在贵了吗？我们可能还在等，是不是在七月份真正开始猪肉价格出现这样一个触底有效的反弹，有效的这样拉升，带动像鸡肉，带动像鱼肉，就是水产啊这样一块，如果有的话，那农产品也会跟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大家看的什么，一方面预期，而这个农产品类的话，不是预期了，而是说看的是实际，也就是说下一周公布的，比如说六月份的 CPI 啊这样的数据，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这样有这个上行的过程，特别是食品。啊，这样一些啊，肉蛋白的，如果有的话，我们相信这块也会有所跟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就至少说，市场在连续下跌后，包括市场今天主力啊上证摸到2800点这样一个整数关口后，我们可以看到止跌的欲望还是比较强烈的，因为毕竟还有三个交易日，我们说六月份就过去了啊，之后就是七月份，那资金至少说市场紧张这些情绪，我们说马上要过去。下一周七月初的时候是有这个定向降准的，是有这种流动性的一个冲击和对应。同时呢，贸易摩擦这个事情，一周多了，对吧？然后基本上大家也就这事情过去了。过去之后呢，等到什么七月初，你是不是真的去做到这样一个贸易的一个确认？比如说这个25%的关税，对吧？增加500亿的这样一个商品，这样一个额度，甚至后边还有增加，比如 所以那时候还会有情绪上的， 还有情绪。但是至少在这个位置，大家就说已经知道了，已经。这个消化了，所以说市场现在是横盘，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 横盘啊， 对，因为一定要注意，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包括这周一的一个跳空缺口是第四根缺口，如果按照缺口理论的话，确认缺口、加速缺口，对吧？后边的是什么衰竭缺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到第四缺口了，基本上就是一个衰竭和末端缺口的状态。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再有一个大空大幅的这种利空的预期。现在市场来看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在这位市场有可能会形成一个什么止跌横盘。但是在横盘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市场的这种思维状态是什么思维状态。原先的时候呢是通胀的两头做轮动，消费或者是资源类，对吧？你可以看到消费股涨的时候资源是下来，像昨天特别典型，周一的时候很多消费股涨得不错，像酿酒啊、家电呀，但是资源股是下跌的。但是今天这看都下来了，什么情况？变成二八轮动了，对吧？因为毕竟呢，市场现在还是希望有科技股的提振，因为这些是代表未来的一个市场发展和预期。但是一定注意，在当下的市场很难形成单独的创业板的带动。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减持。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IPO 发行量、融资量已经下来了，但是减持实际上每天或每周量还是非常大的。那在这种状态之下，或创业板有效快速拉升，难度是有。 这是其一。其二点话说，这次降准它对应的什么？之前什么？之前是对冲的 MLF， 也就是说，银行间的这样或相关的这种资金账点，保证银行的流动性。但是它是央行是要银行付费去拿这块的资金，对吧？中期借贷便利。那么说我去释放流动性是对冲这一块，就是让你银行省点钱啊。对冲完了以后你省点钱，你不要说再用这个利息向央行支付利息，然后去拿这个流动性了。但是这次我们说的什么？这次主要的降的 0.5 个点是针对的债转股。而债转股的问题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实际上是一级市场的债务性压力问题。特别是什么地方企业债呀，或者相关的这样一些债务问题。那这段时间我们就看到像今天又有着 ST 了，抚顺特张，对吧？债务是压力，对吧？就是回台比较多嘛，因为它是上游资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三招一低，这段时间还是属于是这个节能减排。 换句话说，目前来说并没有太多特别乐观的。 但是现在这位置我们一定要注意，现在很困难说有一个大的利好，不会， 没有， 这位置太困难，现在看不到，你做不到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到什么，就是市场的发展的一个预期。那这预期是有两种行为，一种行为就是确认性，你的业绩好加上这段时间是你的主要的增值期，比如说像通胀的预期，对吧？上游资源类品种有好有坏，像大的集中比如煤炭、钢铁、有色啊，包括原油，你看这种集中度，很多企业包括原油的这样一些企业特别典型，这一段时间原油的龙头企业多少年不挣钱啊，去年开始今年年初开始挣钱了，业绩报表上来了，对吧？这是个好事情。那下一步还有没有一个持续增长呢？至少说它是稳定的。而煤炭企业呢，大量的品种从去年开始起，那业绩也可以，因为现在煤炭价格包括动力煤啊，焦煤焦炭，至少说夏季用电高峰期这段时间是有的看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可以关注一下这些大宗商品和资源类的公司，看看他们的这个业绩是否能够形成一些啊新的亮点，是吧？ 因为至少在这个位置你是赚钱的，但是一定注意，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赚钱， 要挑， 要挑。为什么这次要去降准呢？实际上它对应的就是对冲这一块的债转股，对吧？对冲的就是一个正 雷区， 对，雷区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很多的股票瞬间就秒跌停，对吧？ 与此相反的是哈，最近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公司在增持他们的股票， 是这样 啊， 就是增持。为什么它要增持？就是有这个提振信心，然后大股东真的拿出钱来增持。如果这时候你再不增持，你要注意，别的时候它有很多问题。这两天股票下跌，你知道很多一直在跌停或者跌得很厉害的股票，它有两种行为，一种什么，就是你的公司债出问题了，你还不上钱，就是借不着新钱，就是这属于是银行的资金压力，这块借不着钱，对吧？很多就属于技术性违约啊，造成它的快速下跌。还着什么问题呢？在这个位置你的这种流通股东很多什么，比如说信托呀，或者说一些理财啊等等这种状况，它是有这个破位要求的，一旦不对时我是一定要砍掉的， 要止损的。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跌这么多的话，你要真砸下来，我后边它的公司是有股权质押的，是有股票质押的，那这些质押资金我怎么回来？那我一定需要用资金去保证它的股价的一个稳定。这一点就和很多大蓝筹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资金来源有很大一块是在二级市场。 所以啊，就是我们要看到本质。刚才申润也谈到了，就是目前有一些公司提出来我们要增持多少钱啊，多少股啊，但为的是保持股价的这个稳定。 对，大量的还是这样情况。你真的觉得这个好，我告诉你，它有钱干嘛？它是回购注销。 对，这是两个概念啊。今天这个昨天啊，这格力不是召开这股东大会嘛，有人问他格力为什么不回购股票的问题啊。这个他的董事长也做出了这个回应啊，不是不回购，这有一个程序。 是 等等， 他就有程序。 是，换句话说就是好公司那叫回购。 对， 是吧？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对内释放。就毕竟他像董明珠董女士也说到了，要防止野蛮人，对吧？要让真正格力人拿到格力的这个利润，并且和相关的这个大量的我们的股民，我们的这样一个股东去分享利润，这是他做的事情，非常好，我还是非常敬佩这样的一个中国企业家的。 好，我这是我们上半段啊，对于最近这个行情的一个分析啊。那在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聊的就是股市在震荡的时候哪些板块是避风港。当然，每一次震荡也好，或者是受到一些内外部事件的冲击也好，它的这个起因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相应的这个防御性的板块 也会有所不一样啊。 是 的。我们在广告之后呢，跟申瑞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提出您所想了解的问题。稍后见。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一二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和股票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您好。 下路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半段好。 好，我们下面来说，就是股市动荡的时候啊，大家最最关心的就是到底哪个领域比较抗跌，是吧？ 对。 那首先我们来说眼巴前的这次动荡吧，比较抗跌的就是白酒，是吧？ 对， 消费是吧？ 就是大消费， 还有这个医药。 医药 啊， 是这样。 还有哪些啊？ 还有纺织服饰 啊， 对吧？ 这个表现不是前两个好，是吧？ 但是也还可以。 但至少扛跌呀、啊，是吧、 对，实际上在之前的时候，我们老说扛跌，最扛跌的叫什么？叫钱包股，对吧？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欢，很亲切的管这大盘蓝筹，特别金融股叫钱包股。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此一时彼一时，不可能永远的钱包股它就是一直是很强。但至少说钱包股的这个大金融什么样子，它的跌幅。一般不会比这个大盘指数跌得深、 对。 然后呢，它的在启动的时候呢也是比较稳定，然后再加上它的优质分红，所以说钱包股并不一定长跌啊。这次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像金融类品种，虽然今天券商有所启动，但是可以看到启动的品种什么呢？有些是新上市的，对吧？昨天打开后，今天又涨停了，像南京证券啊这样一些品种。那实际上像中信这样一些龙头品种，它带动力度大吗？不大。我们再看其他的这种四大行、四大保险，你这像现在这个位置还没有有效止跌，或者说没有说站上50线大量的， 所以他们谈不上， 他们现在谈不上这种，只能算它是旗帜性的或者钱包式的，但是说让大家在这种市场动荡的时候可以挣到钱，至少这一轮困难点，因为每次它的动荡成因和结果是不一样。 我们是不是得先说一个概念，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品种算是防御性的品种？ 那一定注意啊，防御性品种它有一个基本的特点，特点在哪儿啊？它在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任何的下跌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恰恰是它的强势周期。那么这样的一些品种就会形成防御性品种。 好， 一定要 注意，并不是说它天生带防御， 这个不是， 天生带盾牌， 这个绝对不是。我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在 A 股最弱的一段时间，或者说在大量回撤的时间，有一个板块永远有红盘的，甚至很强势的品种，比如说什么？不是你说的消费。 是化工。是化工 啊，化工。 为什么呢？因为化工它细分很多，对吧？有的行业是什么？是家装的需求，有的是这种机械制造的需求，有的是生产生活的需求，或者说纺织服饰中的这样一些上游等等一系列。而它每一个时间线，它都有涨价的时候。比如说有 PTA 涨价的，有甲乙酮涨价的，有甲醇涨价的，有芳香类的涨价等等一系列，它的时间不一定，总会有涨价的。所以你发现这个板块永远有强的。再说这板块集体强吗？这就看不到，因为它的产品太细了， 它的品种比较多。 对，所以说我们就一定注意防御性品种。首先第一点，你先确认这一轮的下跌因素是什么，而它的下跌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恰恰又是什么行业的强势期。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说它的防御性品种强势期是什么呢？我们说在这两年前2016-2017年，那么6月份到7月份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资源类上涨，对吧？包括煤炭啊，包括钢铁啊。那这一块的话虽然它有下跌，但近一段时间它的这种强势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两天是有一个反跌的过程，是有一个补跌的过程。但是下一步它的涨价过程呢，它的主要消费期呢，这块是一个。那么说再说大消费，大消费特点在这个位置说白酒也好，家电也好，然后纺织服饰也好，我们要注意它把细分了。好，我们看到家电及纺织服饰它是为什么在大消费中现在是可以看好的呢？是因为人民币连续回撤了。那一定要注意，这又牵扯到这一轮回撤过程中它的什么多发性，就跟人生病似的，生病的时候你不能就一种病，对吧？感冒的时候可能要发烧，或者还有其他问题，它是多种问题出现的。那这一轮下跌的因素是什么？一个是资金紧张，那对应出现的什么是人民币贬值，还有什么就是贸易摩擦啊。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几个主要大的下跌的因素，我们一个一个去拆。我们说现在最近这一段时间说最典型的这两天是人民币贬值，那贬值过程中它是有什么？它是有两种对冲。那哪个状态？进口的东西贵了，对吧？也就是说你进口多的，或者说外部资产大的，那么这一块的话承压是比较大。比如说像国航、东航、南航这样一些航空类品种，你外销的这样一些东西，它的定价是贵了，对吧？就是这块你外资这个价格生长了，你要多付人民币啊，所以它的成本下来，你这个成本上来，你看下来了。包括像造纸什么大量的进口纸浆，或者其他这种大量进口原材料的这样一些公司，生产公司，你看它就有很大一些压力。你看这位置回撤，但翻出来中国优势的制造业企业出口导向型的，那什么形状呢？我们签的合约都是外币结算， 是 比如说原来是1000块钱换1100人民币，打一比方，1100人民币，现在变成1200人民币了，对吧？我里外里，我工资是没增加，我工资没涨，那我实际上老板就多挣了100块钱， 是 对吧？ 所以对出口有利。 对，主要是中国优势出口，这上呢现在纺织，看到的这样一些家电，这是一块。然后我们再说医药和它的什么，和这个比如酿酒，注意一个问题，在这个时间点，很多二线的，还有一些龙头性的都在起，但是你发现它一个共同点，现在是什么时间？是六月下旬。对吧？或者说六月末，也就是半年时间，它的半年报和年报一定很好看，对不对？它就业绩好，因为 这是大家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预计到了 啊。对呀， 这半年应该收成不错， 收成不错，并且可以看到他们大量的股价，即使在前一段时间出现过冲高回落，比如像片仔癀呀这样一些非常典型龙头，那两天甚至出现跌停， 是 对吧？它下来很深吗？茅台虽然陆陆续续摸800块钱，它现在下来很深吗？啊，五粮液在上一周的时候还有这个比别的白酒都弱一些，但是现在下来吗？它是不是有带动性？所以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幸运，这些品种因为它业绩好。 这是第二个，就是有业绩支撑。 有业绩，因为你现在此时此刻，你的时间节点恰恰是在六月末。那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就要注意看的是半年报，甚至于在这时候半年报出现的时候，还有一些股票甚至能打出非常强的涨跌，比如说什么这样一些次新股。啊，一些科技股，它是什么填权的啊？具体个股我就不提了，因为走的比较妖啊。你可以看到它是填权，比如十送八，然后再加一些现金分红，很多品种就连续大涨停，对吧？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点它做的是一个中报，做的是一个分红预期，或者做的一个稳定性，所以这块它属于是一个防御性。那我们再说还有什么是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能要反向去谨慎的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刚刚说了压力在哪？就说我们经常现在去说叫负面清单，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弱势期，弱势期的时候投资者一定要注意，如果你从正向找不着个股不会看的时候，你要学会去什么设计负面清单，那么对什么行业是个利空，那么至少说这个行业我们可能现在就不会去重点关注了，对吧？比如说我们说现在三大问题，一个资金紧张程度，那资金紧张程度即使说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定向降准，对吧？但是有些东西它 坚决是不让去资金流入去研发，比如说房地产。 房地产这几天跌的比较的狠。 对，虽然你业绩好，虽然上半年业绩好，但是在这个时间节点，至少说这个事件它会它有一个利空影响。但是注意，跌深了以后，你还能不能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注意啊，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此时的下跌，就在此之前或此时下跌，这是消息出来后你对它的一个负面影响，但是负面影响后它不可能永远负的，是不是？那么你要看到什么，我刚才说了，对你的中报来看的话，龙头性地产公司业绩很好，收益性很强，资金流动性很好，那么说回撤之后是不是还有机会，中报传情好，那还有机会，这是一个必然。但是现在来说，至少说这个事件对他没好事，那么现在有回撤，对吧？那么其次一点，我们说现在人民币升值，刚才说了，升值有很多公司是压力很大的，比如说像航空啊，或者说这样一些外部资产比较多的，对，这个人民币贬值这样一个过程来说的话，它有一定压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企业它是有难度，甚至于地产公司也有难度。为什么？因为今年的融资不太容易啊，很多人可能知道。如果稍微对这个市场有一些更深的一些接触的话，知道今年融资不容易。 嗯， 不容易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今年一到六月份现一阶段到现在为止，整个叫内保举外，外债就是对外举债，就是海外举债，比如说在我国香港市场举债，或者说在美国或在其他地方举债，因为他们的这个利息便宜一点，但是你要支付的是外币啊，这种举债额度就是量已经比去年多了，半年涨了去年一年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今年国内不好融钱。那怎么办呢？但是问题来了，人民贬值，那实际上你有汇兑损失的，对吧？原来我借了100万，我可能需要支付200万人民币，但是现在人民币贬值，我可能需要支付230万，那多付30万，对吧？就打个比方啊，这具体汇率咱们到时候再去说。但是在这时间节点，我们可以看到，它对这样一些举债的地方是不是有压力？那这种举债的地方大的公司是什么呢？可能以地产啊，它的资金量大一些。 所以呢，你刚才谈到的是一个是防御性的，还有一个是冲击性的。 对， 那这个领域就是说，因为比较缺钱，资金面的形势呢又没有太多乐观的， 是这样， 让他们觉得股价能够企稳的，所以说你就不要去碰。当然，就是跌多了，它自然有反弹，不管是航空也好，还是其他的领域， 你要关注它的业绩，因为有些行业呢业绩真的不好，所以下来以后，包括它的分化，可能公司就不好，因为很多小的地产公司现在可以看到它有账务问题，很多问题比较多，所以它可能表现性就不够了啊。包括一些其他一些这个一些交通啊，一些相关的涉外的。那么其次一点，我们说最后一点什么，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市场的下跌，第三因素是什么？就是外部的贸易摩擦。对吧？那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的科技类或者相关的这样涉及的叫国产替代类，业绩也不错，比如软件，比如说现在的这样一个军工类公司，因为军转民啊，或者说相关的这样一个设计啊，都是很强，包括 C919 的打的飞机，对吧？120或等等这样一些，你看这两天军工股，实际上刚才咱们这个广照时还说呢， 对， 军工股算不算？ 军工股算不算防御性？ 这个绝对是不算的，因为它的整个市盈率太高。太高，因为它的市盈率高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突击性股票，这个时间节点 受事件性的， 对，受事件影响太大，所以但是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说它又是一个好的品种。为什么？至少市场有一种心态，有一种想法，并且这种心态想法在此之前的三个月是被反复验证的。什么三个月的反复验证呢？他先提出来，然后到来我国和我们去再谈，然后到这次说我还要跟你去做，那实际上经过两三个月的时间，对吧？就是这样一个贸易摩擦的问题，这样一个关税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在这之间这场起起伏伏，对于所谓贸易摩擦概念叠合前期的什么叫 CDR 独角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品种，比如软件类就非常典型的，后面还有什么芯片，对吧？ 找到一些规律了， 能找到规律了。那在这个位置上，今天软件起了，那下一步芯片会不会起？那明天的后天芯片会不会强一些？但是注意，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能延长多长时间？问题在这儿，问题在哪？因为到周末时间，如果再有消息的话，压力会不会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科技股的反弹，是不是只有今天周二、后天周四，就是二三四这三天的一个延续，因为到周五的时候又会赶上一个周末消息不确定的状态。 你看啊，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几个领域啊，我们如果都放在防御性板块这个帽子下来分析的话呢，有一些是它自身的周期赶上了这段时间它要上涨， 是的， 恰逢啊大盘呢又动荡， 又做成了防御， 对吧？这就成了一个大家认为的是防御，其实呢跟防御一毛钱关系没有，它本来就该涨了。 是这样， 是不是？那还有一类呢，它是受事件驱动型的，那这段时间它相对来说保险一点， 是这样 啊，就相对来说保险，但是它 相对来说 保险期比较短， 保险期比较短，因为它属于是调位的问题。 对， 然后我们注意啊，防御性品种实际上 我们刚才最先说的什么是大的权重类品种，因为这些品种是叫典型性防御，和大家熟悉所谓的这种消费类防御是不一样的。因为消费还是那句话，你必须赶上此时的周期，如果你周期恰恰是你的一个消费开始本身你也不好也跟着下来，比如最简单了，当时上白酒对吧，三中消费这个时间节点，你看那一轮跌，大盘也跌，你防得住吗？你不可能。所以一定注意，它是本身是你正好到它的时间周期，而真正市场中所谓防御性一定是绝对权重。 刚才申瑞谈的这个我想再拎出来谈一下哈，就是说不是任何时候白酒板块都有这两年这样非常优秀的表现的哈。刚才申瑞谈到这个八项规定啊，这个严格执行的一个初期啊，开始的时候白酒板块是跌成啊， 对，是真的 大家都不愿意瞧的一个走势了。那事实证明呢，就是说不是说它永远是这个具有天生的，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了所谓防御性，首先看到的是钱包股，而钱包股是市场市值最大的这一块， 就权重大它反而有防御性， 就 跟大象似的，就 是因为它做到什么，它至少说不会比大盘更跌的深， 哎，这是另外一种理解啊，就是说人家跌停了，我跌两个点，人家跌五个点， 什么时候这 个 跌停了就麻烦了，就是大的权重，就是为什么说把金融的这几个先拿出来，它就是作为一个防御性品种，这是一个最典型的，因为它的这种企稳的，指标性带动是非常强。别要看今天创业板很强，但如果银行、保险，你在这两天还是反向去跌，跌得正深，甚至有一个加速的话，创板是带不动的。 好，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所谓的防御它是分三类的。 你看刚才这个申瑞谈的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买的是压仓石，把它作为防御性的板块，就是说这些股票它占到整个市值的百分之多少？ 对， 啊，你以这个上证五零为例吧。 是。所以说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压仓石，它是等于是买入以后的话你是一个基数，当然了对于小的一般投资者，就几万啊十几万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做这些，你要更多的是分析在这个时间节点为什么市场下跌，你先把这个成因找到，找到之后说我们说了负面清单清掉之后，看这个时间节点它是什么行业恰逢其时是要起，或者说跌的这个时间节点，有的时候大盘跌的时候是在春天啊，这个，比如春天的时候，有的跌的时候是在年末，有的时候是在年中，啊，每个时间节点它的这种消费季的一个旺季的品种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这段时间又是年中报，对吧？所以中报好，再叠加这个消费稳定，这段时间资金愿意追随，对吧？我们说通胀的两端，资源及下游的这种大消费，因为这个通胀一旦跟起的话，人民币贬值它属于一个再次通胀的一个跟进，那么说这品种会一个上行，对吧？因为这两年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越来越认可什么叫涨价。对吧，比如前两天的时候维生素涨得很开心，像这个兄弟科技啊，带动性最典型，后边的这个新合成啊等等啊，包括今天的像这个一些这个钛白粉的啊，也有这样一个带动，实际上就是一个涨价的预期，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要注意你这个时间节点是什么品种在涨，有没有这个涨价的预期，这是我们现在说防御性啊，或者说是在弱势期中资金愿意抱团的一个方向。 好，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还是用价值投资的方式哈来看待这个防御性的板块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没有说，因为它联系到的这个变量太多，既有美元是吧，又有这个国际地缘政治是吧， 黄金是吧， 黄金。你看啊，这次调整的时候呢，黄金的上市公司啊，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出现了一波上 涨的小反弹， 我们是说上市公司啊，不是说金价啊， 是是是。 哎，那这个黄金的上市公司算不算防御性的板块？ 它算是什么呢？叫避险性板块。 避险， 避险，这个险呢，它有很多的这种风险性。一种风险性叫公司本身的业绩性风险，比如说年终啊、年尾啊，你公司业绩不好，你这 ST 对不起，不管你是做黄金的还是做原油还是做消费的，你还是做白酒的，对吧，你都被 ST 的，一旦被 ST 你管你什么板块你还得跌，这是其一。其二一类，你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说是这个抗风险，对吧，就是说或者是这种风险对冲的，那这次风险来源是什么，比如说有的来源是叫美元大涨，造成其他国家资金外逃，那在这个时候美元和黄金是反向的，那黄金怎么涨，对吧，你避险避不住啊。但反过来如果美元跌或者其他东西在跌的时候，黄金是不是会做一个避险情绪的去涨，这是一定注意，它是根据这个国际的一个事件性情绪，但是黄金是用美元计价的， 而他至少说最终和谁关系非常密切，就是美元的走势。而在最近一段时间，美元走势很强的，所以说这种避险性情绪它是不一样的。而在他之前，大家最为熟悉的两轮黄金走强是在2016年，一个是美国当时的政府大选出乎意料，对吧，他一轮上涨。还有什么英国脱欧啊，虽然说在前两天说英国脱欧达成两年，然后好多十万英国人上街游行说还要回来，当然这个时间节点我们看到它是什么，它太突然了，造成了什么汇率的大幅波动，那么这个时候黄金的避险情绪就非常的明显，它出来了，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对于黄金这种所谓的啊防风险品种，注意它的节奏点是两类，一个是它的本身自身业绩，就中国自身的黄金消费能力，然后黄金的这种价格需求，因为你很多开采黄金啊，因为中国现在不出口黄金，是纯进口，对吧，再加自己生产，那么说你的这种利润能不能就是市场这种需求，因为但是实际上这一段时间中国整个本身内需的黄金消费量没有大的增长，甚至还有下滑。如果大家去看着中国黄金网，中国现在大家的这种今年的黄金首饰需求，因为有这几年的需求叫中国大妈买赢了华尔街，是吧，之前黄金这个问题有过头一两年的时候，是为什么有春节呀，比如大的节假日啊，我们去买黄金的这样一个冲动，对吧，这种传统。但是今年可以看到量不是很大，首先第一点消费这块。第二点我们说了，现在你的这种国际风险性对冲，那么至少说你和美元是联动的，但是美元最近是什么情况，是比较强，所以你看黄金现在整体还是弱一点。 这个国际金价虽然说目前来说还持续偏弱哈，未来不好说，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股市出现动荡的时候呢，这些和黄金有关的上市公司，我们山东黄金啊等等哈， 这是一个大家操作习惯性因素，就是总会就是因为你很多人他不能像这样的去判断黄金股的这样一特点，它是非常笼统的，很那个就是习惯性的， 有情绪在里面， 情绪在，就是说认为这就是一个防御板块， 所以它就涨了。 所以说它有一点小动作，但是这种动作你会发现它的持续性不强，为什么？因为它的这种所谓的冲击力度和16年当时那种可以说是一种市场国际全面政局的风向标的改变的时候，那种大幅拉扯是不一样的。 对，但这个呢，就是说中国股市它真的是自己很 有自己的独特性， 独特性很值得玩味的啊。你比如说什么七夕节快到了，什么酒店的股票涨停了， 这不用说，因为在咱们节目中之前，我记得五一之前咱们来过一次，那时候我就特意点过一次，就在咱们这儿啊，那时候你还记得吧，我说是迪士尼在上海有酒店的这些公司，哪家公司不说，大家去查能查到，你看这段时间涨的是不是很开心，对吧。当然我还说旅游还有的是中国国旅，还有的就是这样的一些迪士尼在上海啊这样一些概念，做这个旅游酒店，因为他住的人很多，你看这一轮他到现在中国股里没有怎么下来，所以现在一定注意任何的细分板块，如果你业绩非常好，然后增长率很强，然后你有非常好的这种下游的这种一种，因为旅店怎么样，一定是住的人员满，对吧，大家愿意玩儿。 但是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公司的名字跟某一个新闻事件沾边了，咔涨停了， 这种事件， 这个就是说中国股市的这种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外国人看不懂的地方，就也包括刚才你谈到，就是这种习惯性的也好，情绪性的也好，突然这个外部事件冲击咱们国家黄金的上市公司，倒出现了一个 有点显得反常的这样一个小波动。 那你要是掌握了这个规律的话呢，你这个一日游也能够。 但是翻回来我想说一件事情，如果这段时间特别是到今年下半年七月份的时候啊，黄金还真有可能会有一轮上行的趋势，要关注美元的趋势。因为什么？因为这轮美元走到这个位置，它的这种继续再走强的预期已经开始被提前消化和压榨了。那么一旦出现回撤和这个去美元状态，因为在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啊，各国有抛售美债的动作，特别俄罗斯。 昨天我们已经说到这个，俄罗斯已经抛售了 一半， 他所持有的一半的美国债，买了很多的黄金。当然，离他想要达到的黄金储备的目标呢， 还有很大的距离。 很大的距离啊！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老大们还没有把黄金全拿到手，所以还不太希望黄金的价格快速上涨，但是已经快到了一个阶段底部了。 是的，还有点时间，我们来做个练习吧，好不好啊？就是增加一下盘感啊，因为有些事情呢，就是就像刚才申瑞所说的，它会有很多正向性啊，或者是负相关性、啊、 是这样。 你比如说吧，你比如说咱们说的油价是吧？ 油价 这国际油价啊持续跌，你觉得哪些行业是有相对来说利好的？ 相对利好的实际上是中下游的这样一些化纤类。啊，或者说这样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个石化类的公司，因为油价下跌的话，石化的成本在下涨，下跌，包括这种运输。 航空公司， 对，运输、远洋运输、航空公司、汽车等等、嗯、 啊，还有这个远洋啊，这个有轮船的， 对 吧？汽车这个怎么理解？ 那实际上来说的话，汽车的话也一样，你的这个现在中国的大量汽车还是 烧油， 这种烧油的， 但是汽车是制造业， 是制造业，因为你油价便宜了，大家愿意开车，愿意换车呀、嗯、所以它会有一个正向传导到最后的这样一个末端的过程、 嗯、 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品种也会有一个跟进上涨、嗯、但是翻回来一定注意啊，并不是说油价上涨一定会对中间的石化类公司产生利空影响， 嗯， 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这个位置是低负，就是非常低的位置，然后它有一个涨价预期，涨价预期的话就是说明什么呢？前期的库存量小，这就符合当下，特别是从16年17年到现在，比如化纤类行业的一个特点。所以说一定注意啊、 嗯、 当这个一个品种上游资源品种不管涨价也好贬价也好，对它的下游的直线公司都会产生正向或负向，但是最终什么？因为它最终一定要传导到它的消费端、 嗯、 而消费端我们要看什么？看库存，看它的现一阶段的这个消费预期。 嗯， 如果消费预期大库存小，那么即使它涨价，对应这样一些中游的加工类公司它也是上涨的， 也是个利好啊。 对，也是利好。 对，其实谈到这个库存也是我们分析一个公司啊它的这个小周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值哈。 对， 其实很多公司都是，它当然以这个制造业的企业哈和这个资源类企业为例啊，都是这个增加库存啊，去库存啊，然后再增加库存。 对，永远是在不平衡之间找平衡、 啊。对对对。好，那这是原油啊。我们再说说这个，比如说外汇吧。啊、 外汇 啊，这个人民币对美元比如说啊升值了是吧。 啊，那这个、 我们马上能想到哪些行业会利好。 这个进口导向型为主的，或者是这个外部资产这个比值比较大的、 嗯、 比如说像民航。 嗯， 对吧，我们说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海外，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升值的话对于它是一个利好，然后再加上这样一些进口导向型的公司，对吧，就人民币升值了嘛，我从这个外国买原材料啊生产啊，它是一个利好，比如说像造纸，这是很典型的一些公司、 嗯、 那翻过来当人民币贬值的时候呢，你看这些公司它就是一个利空，对吧，但是利好的什么，比如说出口导向型的，这是一个政府相关的、 嗯、 比如说像纺织服饰、 嗯、 像家具家电，这都是中国大量出口的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或者说是我国优势的这样一个加工制造业，所以这个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政府相关的。 好，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影响股市的因素消失了之后啊、哦，前期扛跌的那些防御性板块还会成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这个问题要关注它的一个什么，就是成因，因为它成因不成的单纯只有一点、 嗯、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消费类品种，对吧，现在市场是比较动荡，它属于防御性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它本身的基本面好，你的业绩好，你有没有年终分红，你的下半年本身的收益性会不会提升，包括医药类的品种，对吧，就吃药喝酒啊这样一品种，如果 OK 够的话，那即使这段时间市场可能说摩擦呀快速探底2800点过去了开始反弹了，甚至科技股上涨了，你就说酿酒医药就开始逆向下跌了吗？可能就不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当这个事件过去之后，更多的什么叫回本溯源，要看到公司本身的质地和它接下来是否能够有继续的主营收入的上行的预期，如果够的话，那么这种公司自然是如果事件回落有下跌，那又是一个低吸机会。 但是有的时候市场总是情绪化的，这个避险的资金， 但是问题啊，情绪化无法长时间的去左右本身的价值。 我想说的是，有的时候避险资金会过分的抱团在某一两个类别当中， 对对对， 造成了这个领域的估值过高。当这个波动性因素消失之后，这些资金会很快的撤出来，造成 比如说今年年初一月份那时候的银行地产就属于一类了。 嗯， 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还是要细分。 嗯， 但是你看像白酒，茅台当时799以后下来了，没下太多，这轮还摸到800，为什么？业绩还是 OK 的，还是够的，还是资金可以复制的。 嗯， 所以它还是有更多的一些细分。 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个技术问题，就是当你意识到了这个领域可能成为这个阶段的一个防御性领域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进入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一定要注意是控制仓位的问题。 嗯， 因为你只有把仓位控制，比如说我有100万，我只进了2万3万， 嗯， 有利润我继续往上加嘛。对吧，先用小的去尝试，然后逐步去做，因为你做的是一个趋势，做的是一个阶段性，这个防御性的阶段防御性的特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回撤阶段或弱势阶段不会是一两天，而是什么一个月到两个月甚至正常的时间，所以你这种品种的上行可能两个月涨10% 啊，甚至7%到8%或者20%，那么你的介入时间就会发现每天都有介入点，但一定保证是把量控制好，用仓位控制风险，有利润再逐步增大，这样的过程你就可以非常舒服的可以把这一阶段全部吃到了。 谢谢申瑞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再会。